这个小节继续来听听看，同样是深情的，也很用心的在表达，这首歌的意境呢变得稍微甜蜜一些。这首歌叫做《只愿一生爱一人》。 我带伴醉与倦游，回回无息之中，呼呼北风，可知道如何觅他芳踪？在我心里面已经认同，从前夜里情深抱拥，为你一副任性的面容，至今去比戏弄，只愿一生爱一人，因你最多。就此失踪，到了这晚有裂缝，如何共他沟通？但你不再转身回头，求求别要提早放手，就算抛出了我的所有，亦不理会。只愿一生爱一人，因你是独有。只愿一生爱一人，一世亦未够。只愿一生爱一人，即使做玩偶。 世上，谁人像你一样傻，像你所给我这么多，祈求上天可将你交给我，让平淡生命谱上新歌。我盼望从前像你一样傻，愿爱得比你更加多，要怨怨我以往我没有替你想过，默然的你情梦中度过，回头时没法见面，让我可以你会知道我将爱你更多，要怨怨我以往哪里有爱惜你，幸然将你愿望都答破，唯独我欠着便是你一个。 消失的脸，我们之间的距离

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，原来只是心事伤，对爱渴望那么向往，那么 这是来自杨宗纬的演绎，每一句歌词呢都可以把你带到一个情节当中。这个小节就是来分享一下老狼，这两首歌同样都是淡淡缓缓的调调，就可以让你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去听。这首歌叫做《恋恋风尘》。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，忧伤开满山岗，青春散场，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眼睛，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。走吧女孩，去看红色的朝霞，带上我的脸 得那么美丽，有人欢笑，有人却在哭泣，尘封的记忆残留着邂逅的美丽，辗转反侧的我失眠在夜里，你带走的呼吸，闻不到你那感觉多委屈，分岔的爱情让眼泪隔出银河的距离，轻轻关上门让眼泪不逃避，何必要在一起，让我爱上你，至少自己过得不必太压抑，何必要在一起逃出生命里，才让这个夜显得那么空虚，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，感觉你的呼吸是那么清晰，何必要在一起让我没勇气，让我独自在这寒冷的夜里，何必要在一起。 生热爱，回头太难，不忘心里惨，情若不断，谁能伴我将你忘。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，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纠缠。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，醉，情愿自己杯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我想张惠妹呢，应该是开演唱会的时候最不愁选曲的歌手之一，因为她带来的经典的歌曲呢实在是太多了。这首歌从歌词到曲子再到张惠妹的演唱都是无懈可击，因为非常经典。当然碰到一个合适的制作人呢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。如果说是张雨生把阿妹带红，那么涂慧源呢就是把阿妹捧高的一个人。来听听看他写给阿妹的这首歌，非常经典，叫做《简爱》。 随来随风吹向大海，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，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，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。想得深，越明白爱要放得开，是我不该，怎么我会牵着你卷成云来，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 这是张惠妹带来的作品，叫做《简爱》，连心都是肉长的。割舍一段感情呢，当然也不是想一想说两句就可以做到的。接下来听到的呢，还是一首接伤疤的情歌，我们最后来听到曹格，这首歌叫做《寂寞先生》。 你的笑容是恩惠，世界难得那么于是追，要你陪，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。黑夜之所以会黑，叫醒人心里的鬼，再有谁再隐晦，再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，再伤痕累累，我可以无所谓。寂寞却一直掉眼泪，人类成了善者对非，什么都不对。Oh, I'm not okay， 我假装无所谓，只看不到情被凝碎，人在爱情里越残废，就会越多安慰。